个红菊，盖子的下了山，秋风里个细雨，盖子的缠绵绵，山上里个野鹿，声声哀嚎，树树里个梧桐，捏呀捏落弯，问一声亲人，红菊啊，几时里个人马，该子的再回山。 山，山上立个包谷，盖子的金灿灿， 包谷中谷，盖子个红菊中， 包谷帮帮咱们穷人搬， 紧紧拉着红菊手，红菊啊，撒下的种子也盖起个红了天， 武松立个红菊，盖子个过了坡，红颜立个阵阵，盖子个空中过，红颜立个能够少数心，红颜里个飞到天涯海角，千言万语祝福红菊啊，少心里个多帮盖子的革命说， 七松里个红菊，盖子个雾都江，江上立个船儿，盖子个穿梭忙， 千军万马盖子个江滩站， 十万百姓泪汪汪， 恩情四海不能忘，红菊啊，革命成功子的早归乡， 就送红菊上大道，落无声步步敲，步步敲，双双一个拉着仗剑的手，心像一个黄连连在笑，血肉之情怎能忘，红菊啊，盼望一个早日盖起的船结帮， 是送一个红菊，盖起的望月亭， 望月里个亭上盖子个大高台，台高里个十丈白玉柱，吊楼里个花凤放呀放光彩，朝也盼来晚也想，红菊啊，这台里个名将盖子个望红台，盖子的望。